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我国各地的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向当地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铜像和太阳像敬献了花篮、花束和花朵。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络绎不绝地前往万寿台，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致敬。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前摆放着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的花篮。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部队、平壤市各级机关、工矿企业、学校等以各自的名义向两位伟大领袖铜像敬献了花篮。还有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以自己的名义敬献了花篮。群众向两位伟大领袖铜像鞠躬致敬。金日成综合大学、人民武装力量省、万寿台创作社等首都各处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铜像和太阳像，也有人民军部队、机关和企业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篮、花束和花朵。各地人民军官兵、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也向当地的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和太阳像献花致敬。